活力满满，消除负担，过年就要美乐多。美乐多联动天天爱消除游戏推出全新包装，美乐多含丰富活性乳酸菌，可以活住到达肠道，有效咁促进肠道运动，增加肠道活力，守护你同屋企人嘅肠道健康，系春节送礼嘅好选择。东莞电台携手美乐多，俾你带嚟新春福利。凡通过美乐多线上商城购买美乐多，即送利是封、新春贴纸、可爱联名吊牌等周边好礼。